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教育离不开教师，教师是教育的根本，师德则是教师的灵魂。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这是总书记对全体教师提出的要求。进入新时代，师德增加了哪些丰富的内涵？对教师们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对于年轻教师来说，师德有那么遥远吗？怎样才能称之为一个新时代的好老师？师爱无尘，感念师恩。教育面对面庆祝第34个教师节特别节目，邀请北京市优秀教师代表与大家一起谈如何弘扬师德师风。 老师都有他的本事，你有问题就快问他们。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张征。 各位好，我是晴天。 那么今天呢是教师节，我们一定要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啊。 您说温温工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 市委市政府发布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实行学区教育集团内走教制度。 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管理意见发布，看护幼儿要有2人同时在场。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全国教育大会10号上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是我国第34个教师节，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他强调，长期以来，广大教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了重大贡献。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在教书育人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日前发布了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教师培养培训体系更加健全，职业发展通道更加畅通，事权、人权、财权相统一的教师管理体制普遍建立，教师地位待遇进一步提高，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优化义务教育教师资源的配置，实行义务教育教师区管校聘，推进教师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深入推进区域内的义务教育学校的教师校长交流轮岗，推动城镇优秀教师校长向乡村学校、一般学校流动，实行学区内的走教制度，给予相应的补贴。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秦天、张生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师爱无尘、感念师恩、教育面对面庆祝第34个教师节的特别节目。 教育离不开教师，教师是教育的根本，师德则是教师的灵魂。所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这是总书记对全体教师提出的要求。进入新时代，师德增加了哪些丰富的内涵？对教师们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对于年轻教师来说，师德有那么遥远吗？怎样才能称之为一个新时代的好老师？师爱无尘，感念师恩，教育面对面庆祝第34个教师节特别节目，邀请北京市优秀教师代表与大家一起谈如何弘扬师德师风。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在我们的人生成长之路上，我们觉得老师就是夜空当中那颗最亮的星。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特别邀请来了三位北京市的优秀教师代表。那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他们分别是丰台二中历史教师德育副校长彭红。彭老师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另外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垂杨柳中心小学的教师宋维。宋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任好。 朝阳区三里屯幼儿园保教主任李慧琴。李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那么对于新时代的老师，究竟应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要特别强调师德师风的建设？我们在上个周六在红领巾公园市教委，我们在举办的这个一年一度的庆祝教师节的活动当中呢，也是采访到了市教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毅。我们一起来听听李毅主任对于这个时代进行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今年市教委推进的是2018年是师德建设年，这个师德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的政治素养，但是这个政治素养其实聚焦在老师对国家的情感、民族的自豪感上。首先你要是我们首都合格的新时代的这个优秀的老师，能够传递给我们自己的孩子这种正能量和这种情感，然后是良好的师德那个行为示范嘛，首先要做学生的表率，特别像总书记所谈到的，要做四有好老师，同时还要做四个引路人。第三，还要有教书育人的技巧， 你能够把你学到的知识方法啊和价值观通过你良好的设计传递给孩子。所以师德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很具体可考量的这种要求。比如说老师在备课，在素材的选用和讲课的过程当中，他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方向和价值取向，所以老师在这方面是不是理解前行到位了，老师是不是知道我们这个城市未来的发展是建设四个中心，我们这个城市未来要成为国家的一个什么样的首都，你理解这以后教现在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现在坐在中小学教室里的孩子啊，到2035年的时候他们正好是四五十岁，是这个城市的中坚力量。所以我们经常说嘛，我们教育系统的老师在学习十九大报告，看总书记绘制的那两张蓝图，到2035年2050年这两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到2035年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上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中坚力量，他们现在在哪儿呢？他们现在就坐在我们的大中小学的教室里呢。我们现在这些老师在他们身上固化下来什么东西，让他们有什么样的情感，直接影响着这张蓝图的最基本的底色。所以今年你们关注高校也好还是区县也好，我们都要求他出台几个具体的文件，包括师德考核办法、教师行为规范，而不再像以往那样说只是出一个红线，只是出一个负面清单，你只要不触碰红线就是师德没问题。在这个新时代不是这样啊，除了不能够触碰红线，不能触碰这个负面清单以外，我们有专门过程性的师德考核办法，也有你作为一个老师从业的这个教师行为规范啊，各个区县和各个高校啊在这个学期也已经基本完成这方面的这种整体的部署啊，往下一个阶段呢要应用这些文件和要求对老师进行考核和要求。 您说温温工人为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夜空中最亮的星。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和大家一起走进一下彭宏老师。 好， 这26年这个付出也确实挺多的，我们之前看过您资料啊，家离学校又特别远，家里边这个父母的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 嗯， 然后再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也是在您学校读书对吗？ 啊，对， 自己的孩子自己照看不了， 嗯， 然后是为了把自己的更多的精力投放在自己的学生的身上，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去住校 啊，对对 对， 这么多年下来，我现在我就在想，家里边人对您没有这种微词和不理解吗？ 所以我女儿曾经跟我说，说妈妈，我其实挺羡慕你的学生的啊，嗯， 自己照看不了， 嗯， 然后是为了把自己的更多的精力投放在自己的学生的身上，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去住校 啊，对对 对， 这么多年下来，我现在我就在想。家里边人对您没有这种微词和不理解吗？ 所以我女儿曾经跟我说，说妈妈，我其实挺羡慕你的学生的啊， 嗯， 你跟学生说的话可能比跟我说的话都多， 嗯， 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挺亏欠我女儿的吧。嗯，我女儿其实从上小学她就非常独立，因为我从来没有接送过她，就是自己坐班车。嗯，上初中呢，因为特别远离学校，嗯，当时他上初一的时候，我是每天把他送到那个学校6:30吧，基本上他就在学校大门口那儿等着了， 嗯， 等到学校7点多开门， 嗯， 因为我每天给我自己规定的是7点钟之前要 到学校， 到学校要陪我的这些学生，嗯，但是呢，我觉得我女儿好像她从小就觉得为妈妈分忧解难就成了他的一个责任似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对我的一种鼓励吧，可能也是使我坚持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像我的父亲，因为我爸爸就是北大的老师，嗯，所以呢他给我的那种感觉，他可能有的时候也觉得我陪他的时间比较少，但他顶多也就是说一个你怎么这么忙啊最近，很少对我要求一些什么，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回家挺晚的时候啊，他还把饭菜给我热好了。他今年已经90多岁了， 我们之前呢这个也特别采访了这个彭老师的学生， 高二年级，他今年也在读的一位同学，您先听听他是谁，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彭老师，彭老师的学生是怎么来形容自己的老师的。 彭老师是我的历史老师，我认为彭老师的历史课生动有趣，讲解细致，他能把复杂或者是难以理解的知识点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理解并且掌握，特别是他讲课很体现逻辑，能够让我们在整理笔记的时候脉络更清晰。要说我对彭老师印象最深刻的一点，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敬业。彭老师不仅是我们的历史老师，更是我们的副校长，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的学校事务，但是他总是不辞辛苦，认真批改我们的作业。如果发现有人在某道题旁边做了标记，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他一定会单独去找到这位同学交流，答疑解惑。有一次考完试后，已经到学校开晚饭的时间了，我去找彭老师要标准答案。到了他的办公室后，我发现他只是用很小的碟子盛了一点菜，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他是等学生都盛完饭以后盛了一点多出来的。彭老师连菜都顾不上吃，就开始交代我答案要点以及后续安排。我当时真的很受感动，自己作为一名学生更应该敬业努力学习。彭老师也教会了我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教书育人，不辞辛苦，爱岗敬业。我想这就是师德，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爱彭老师的原因。最后祝亲爱的彭老师教师节快乐，健康幸福。 这是您的哪位同学？ 程林。 程林啊，高二年级， 对， 是吧？ 对， 您看这个学生，很多的这个点滴的事情，有可能您自己没发现，孩子其实他是发现的，但其实就是在这些点滴当中，其实给孩子做的这种言传身教的这样的一种指引。 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出垂杨柳中心小学数学教师宋维，宋老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我们听说您之前是学计算机出身的，是吧？ 对。 那怎么后来想起来到小学去做老师了呢？ 因为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是主修计算机，其实我是那种比较留恋校园的一个人，然后我个人的性格呢也是比较简单，所以毕业以后呢正好学的是师范，然后就从事这个小学教学这个工作了。其实当初也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校园这个地儿比较适合我。 之前今天也采访了这个宋老师的一位同学，这位学生现在已经读高一了，但是他现在并不是在北京，对吧？这应该说也是您教过众多学生当中的一个得意门生，但是他也是一个特别的个体。 这段录音真的很感动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听啊。现在已经上高一了， 对，高一， 是2015届毕业的殷一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想对宋老师说的话。 我叫殷一帆，是垂杨柳中心小学2015届毕业的宋老师的学生。我和我同学的小学生涯里，需要一个耐心与严格兼备的老师来为我们指明方向，而宋老师就在我们的人生里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至今回忆起那段令人神往的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样的舒适安乐，想来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宋老师的存在，而使那样的日子有着最为坚韧的支柱。宋老师给予我们的爱是最朴实无华却又最感人肺腑的，如同仿佛无时无刻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男同学的篮球时间，集体跳绳的比赛前夕，和写字声沙沙的教室，他从来都是参与而并非排外的。32个孩子和一个老师组成一个被温暖充斥着的家庭，在他的悉心教育里学会了懂事，学会了成长。记得我曾经在学校课间玩耍的时候，从单杠上面摔下来导致锁骨骨折，当时我只知道自己躲在厕所里低声哭泣，他知情后就立马打电话通知了妈妈。在好长一段时间里，宋老师都时刻提醒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一番，一定不能碰着他，然后需要拿东西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同学帮忙，千万要别同学不要不小心碰到我。我想我在父母身边也就不过如此了吧，所以我非常怀念小学生活，非常想念教育我引导我学习处处关心我们生活的宋老师。我相信伴随的意义就是共同拥有彼此人生和经历中的一部分，每年固定的师生相聚，说起过去来也是趣味盎然。我们装点了宋老师的教育生涯， 他一定不知道，他也闪耀了我们整个人生。 哎，我觉得这段录音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就是，我想父母也不过是如此了吧。 对， 说明宋老师在一帆的心中就是自己的父母一样的存在哈。 这个孩子在您心里也是有特别的这个分量吧。 嗯， 对，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借读生。 嗯， 其实在我们的班里面像这样的借读生还是有的。 嗯， 那借读生在小学毕业时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的户口没有在北京，所以他要回到老家去上初中。 嗯， 上高中考大学。而有些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毕业的这段时间，就是心里边他的心理状态是起伏不定的。 嗯， 就是他很羡慕能留在北京上学。 嗯， 是 享受这么好的资源。这个孩子他们家有一套房是在北京买的。 嗯， 他回到湖南上学以后这套房就租出去了。 嗯， 后来他上到初三的时候，他爸爸要把这套房就是卖掉。 嗯， 然后他就极力的反对，说有朝一日我要考回北京。因为那个宋老师答应我了，要考回北京，他请我吃饭。 嗯， 啊，还有这次初三毕业，就是考完试以后，初三，然后他就说这个，他妈妈问他说带你出去玩吧。 嗯， 然后他就说我哪儿都不去。 嗯， 我要回北京看同学看老师。 嗯 嗯，我觉得特别感动。 就像是一帆最后说的那句话， 嗯， 您点亮了他的人生。 是，我也希望您和他的这个约定能够早日的实现。 嗯， 一定一定。 那我们要走进李慧琴老师的教育教学生活当中了啊。 您说有一位老同学的无心的一句话让您挺伤心的。他说这个其实幼教是照看孩子的阿姨啊。包括现在面对我们社会上出的那么多关于这个幼儿园的负面新闻哈，有些人对幼教老师是存在偏见的哈。您觉得是如何坚守这份幼教的初心的？ 嗯，当时呢就是因为刚刚参加工作，那么在回家的路上呢就碰到了这位老同学。因为在说幼儿园的这个琐碎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无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嗯， 我想这是其实不光是他一个人，他也代表了这么一个群体，社会上对于幼教工作者的这么一个认知的这么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但是呢说实在，这句话其实当时是刺痛了我的。 嗯 嗯，我是想通过那这句话我能证明什么？ 嗯， 我想做幼儿园教师的一个证明人。也就是说幼儿教师他其实也是具有专业性的，也就是说用我们园长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幼儿园教师也要做专业的事，行专业的道，要讲专业的话。 嗯， 也有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一种选择，我身上肩负的这么一个责任吧，一种使命感吧，所以我一路就22年 就这么就走过来了。 对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李老师以前带过的几位学生哈，北京市石家胡同小学6年4班的司徒宇阳，来听听他们心中的您是怎么样的。嗯， 大家好，我叫司徒宇阳，我是三里屯幼儿园李慧琴老师的学生，现在就读于北京市石家胡同小学6年级4班。在美好的幼儿园时光中，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感谢您在幼儿园中对我的谆谆教导。因为有您，幼儿园的生活美好快乐，收益良多。因为有您，我们身心健康，小小幼苗得以茁壮成长。因为有您，我们感知施恩，充满爱的正能量。不知不觉，我已进入小学，即将步入中学。当我路过幼儿园时，当我听闻幼儿园的新闻消息时，都会回忆起您和蔼可亲的面庞，温情婉约的言语和拉着我进出大门的温暖双手。回忆正是最美好的，几轮寒暑冬夏的操劳一定给您增添了几缕华发，但我深知您最开心的还是硕果芳华，桃李满天下。今天是您的节日，我向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祝福您，我亲爱的李老师。 今天节目结束最后呢，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位微信网友的微信来收尾。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我成为挺拔的白杨还是低矮的小草，老师，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再次致敬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师，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不见不散。 那仰望的人，心底